个些例子啊，我自己在代课中我发现了一些例子，让你们就知道内观是这么直接的。因为我是有时候在韩国代课、台湾代课、大陆代课、马来西亚代课这样子啊。我有一次在韩国代课的时候呢，第二天有一个学员呢，他要离开。那我们每一个学员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叫他来，哎，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你要什么要为什么要离开呢？那我经过翻译呢，我知道他说，我觉得这个我很辛苦啊，我第一天硬熬过来了，第二天这个早上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早上那个4:30到6:30的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我觉得我很怀疑内观能对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帮助啊。我问他你怎么样啊，他说我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我呢跟我的家人相处得不好，跟我的同事相处得不好啊，我很痛苦。那我是看到他是留一个长头发，一个男孩子留个长头发，脸色呢发青，而且带黑这样子。那我觉得看到他就是很不快乐的一个人。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一关？你为什么会当初会来报名来参加那一关呢？”他说：“朋友觉得他的生活呢很糟糕，他说那一关可能会帮助你，因为他那个朋友学过那一关，所以他来了。”哦，我说是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要走呢？他说我怀疑像我这样的人内观能帮助我吗？他很怀疑。我说你现在才是上了一天，现在是第二天的开始，你还有8天呢，你怎么知道内观不能帮助你呢？哦，然后他就很慎重的跟我说，老师，真的内观能帮助我这样一个人吗？我说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能不能，但是如果你照这个方法这样子的话，你第10天的时候你再来跟我说有没有帮助，好不好？我是觉得可以帮助你，但是呢，如何帮助你要靠你自己。啊，他呢就是好，我来试试看。就他就这样子修到最后的时候呢，第10天呢，我们第10天就可以开始讲话了啊。那他很高兴，他马上呢报名说，我下一期呢要当法工。当法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来服务。啊，当打法工，那他整个人呢，脸呢就不太一样了。结果第二期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每一次去的我就带2期。第二期的时候，他来当法工的时候，哎，你就看到他整个人的脸呢，就一直在变化，变成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人。我就觉得哇，这个你看，可以一个人，可以在这个10天里头，把一个内心的价值从这样转换过来。这个法不得了。有一次我在，但是2006年吧，在中国大陆福建带了一期课程，有一个清华大学研究生他来上课，然后呢他跟我说，第一天的时候他就来问问题啊，中午来请益，他说老师，我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很严重的强迫症。我说你强迫症怎么得来？他说我强迫症啊，有一次啊，他就看一个杂志，上头呢出现一个强迫症，他从此以后呢就强迫症就跟他没完没了啊。他说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说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有可能呢，就是你前辈子就有强迫症，你没有把它处理好，啊，你今生呢，你看嘛。就这么个强迫症这3个字呢，这么一看，哇，勾引出你的这些潜藏在潜意识里的垃圾啊，给倒出来了，啊，我说你还不错啊，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呢，啊，我觉得内观可以帮助你的，但是你要好好的用功啊，好好怎么，你要照我们按部就班的这么用功。他说好，他说呢，医生啊给他开了5年的药，吃了5年的药。没有好，啊，那后来听说内观的时候呢，他2006年的那个1月啊，他就报名，5月的时候他来参加，因为5月才有5一劳动节那个长假，他才来参加。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是很辛苦，每天呢，他都来问问题，但是每天呢，你看他打坐的时候呢，在共修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有3次的共修，就是说大家 集体共修，其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比较轻松，就是还是在修行，但是呢不是我们集体的共修啊。每一次共修的时候呢，不到五分钟他就垂头丧气了，然后他每天都来问问题，他说老师我没办法，我一个每次一碰到那个一个小念头一出现的时候，就哗就像排山倒海的，就把他那个思维啊往一个既定的一种模式过去，然后呢让到他心智上头都非常的痛苦。他说没办法，那我每天就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说好，每次我当时很坚强，他好，但是每一次就是每一次功修来的时候，五分钟里头就像一个被打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了。但到了第五天呢，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啊，你没有给他好好的来激励一下他吧，课程就已经一半了，就没希望了。所以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现在啊，佛陀在你面前的话大概都帮不上你忙了啊，因为所有的方法都跟你讲了，现在呢只有靠你自己啊，靠你自己的心力，你要如何来突破是靠你自己。好，我说你要怎么样，当你一个小念头出现的，你要如何如何呢？好，他说我试试看啊。我说你不试的话，你没有办法来靠你自己的心力的话，只有两条路给你走了，一个就是你死，要么就是一个是你的强迫症呢被你搞掉。我说你死的话，不是说你现在去死就跳楼啊什么，不是这样。我是说你是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你觉得你的前途会怎么样呢？他说老师我知道，假如是说我的强迫症在跟我一直周旋的话，我的前途是灰暗的，一点光明都没有的。那怎么是判定你是一个什么东西都一事无成的人，就是一个废人呗。所以他说他要好好的努力的话，我说好，你现在有增强这么心力呢，你要如何如何做，我今天下午我要好好的盯着你，我还要看你是表现如何。他那一天的两点半的时候呢共修呢，哎，我第一次看到他一点都没有垂头丧气的那种迹象了，他过了，第一次过了以后呢，每一节课啊他都做得非常的好。结果第十天的时候，慈悲观做完了，让大家开口说话了。哦，这下子他呢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你看啊，五年里头的这些药啊他就这样子给他摆脱掉了啊。后来他就在他的博客啊上头写了一个他的心得。就那一年的十月呢，我去西安代课的时候呢，就引来了一个比他还严重的这个强迫症的一个同学。他是看到他博客的分享的这样子，他来了啊。所以呢，你看一个这么顽强的一些心理的一些痛苦啊，很快的就在一个课程里头就转过来了，就转过来了。所以我们在大陆的时候也发现更多这样的状况。现在大陆不是在倡导这个和谐社会吗？啊。和谐社会很重要，但是呢你和谐社会是一种口号，你如何来落实和谐社会呢？你一个家庭不和谐的话，你如何会有一个和谐社会呢？你一个人是家庭的一份子里头，你内心不和谐的时候，你怎么会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呢？所以我们在内观课程里头常常会看到一个人他来上课的时候带着愁眉苦脸啊，心里都是，说老实话，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某种程度的一种痛苦啊。他们尤其是他们觉得要来上内观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我非来这样子来寻求一种心灵的解脱不行了，所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很沮丧很颓废啊这种啊愁眉苦脸的这样子心情来上课的。但是我们当作为助力老师的呢，我们这作为上头的，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呢都看着学员这样子一直在转换一直在转换，给我们内心里打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这个法这么的有效，让一个人呢他慢慢慢慢从很颓废很沮丧的，哎，看他的脸呢阳光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啊、哦、那你看看他们，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他们知道 我的内心的不和谐啊，我内心的烦恼啊，如何来化解？他知道这种方法了。所以呢，他本来是在家里的是一个痛苦的源头，一个痛苦的一个因子。一个家庭，你想想看，一个人，一个家庭，比如说四个成员的话，因为一个人有这样子内心不安详、很痛苦的时候呢，他就造成父母亲啊、兄弟姐妹的共同的一种痛苦，啊，大家就被这种不和谐、痛苦呢笼罩着，一个家庭的氛围就是这样子。突然间，他来有机会呢，他上完内观以后呢，他知道了，他把这些痛苦的因素啊拿掉的时候呢，一下子你看呢，就解脱了四个人、三个人，其他三个人，等一下，马上呢，在家里的那种痛苦的氛围啊，一下就减少非常的多。哦，这个时候他们家人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他在十天里头会有这样子一个变化？哦，他们交换了意见以后呢，哎，他说我也要来上，我也要来上个月生。所以常常内观的同学们，因为一个人来上，结果他的父母亲呢、朋友啊都来了，内观从来没有做什么宣传啊。这是罗先生他在这个网上所写的一些宣传了啊。但是我们其他内观我们没有做什么宣传，都是靠口耳相传，这样子内观我们吸引非常多的人啊，真正的痛苦啊，我们假设身体上的痛苦啊，我们可以吃掉，甚至呢有些什么的我们可以截肢，把身体某一部分刮掉，我们都会好，但是唯独心里的痛苦，这才是真正的痛苦。你没办法拔除，你不知道方法来拔除它的时候啊，周旋你一辈子，周旋你的是没完没了，而且看不到你的痛苦。你看见一个人呢，凄凄整整的，痛苦在哪里？不知道。但是呢，你内心里头啊，非常痛苦。而且呢，因为我们要跟人家周旋，跟人家互动，所以你常常还要摆出一个你不痛苦的那种样子。但是呢，那更痛苦，让你心里的更痛苦。这样子，所以说真正的，为什么佛陀？人家跟他说他是个医王，他医什么？这个最痛苦的部分呢，可以把你医治好。啊，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只是说给大家觉得就是让他知道内观的一种效用。那现在我就来向大家介绍格音卡老师他这个十日课程里头怎么着进行，好吧？